这首歌当然可以完整的描述十几岁时候的少女情怀。我们羡慕范晓萱的勇敢和自由，有多少女孩可以像她这样，不考虑为别人的眼光而活，不考虑为自己的偶像身份而活。延续刚才的气氛，这是苏打绿《被雨困住的城市》。 被困住的城市有你，弹着吉他陪我，困住城市有歌，混着雨声降落，被困住的城市有我，像只鲸鱼游动，看看我，看着你的眼眸，爱爱爱，我不敢你听着我的心事，thank you.